多年，知是入血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府城胡毅以死相见，引起了汉宣帝的高度重视。案件交由御史丞去审查核实，结果以杀人罪、诽谤罪、怨恨罪数罪并罚，判处延延年死刑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很多人都不解呀。知子莫若母，唯有延延年的母亲心中有数。原来当初延延年的母亲从乡下到城里探望儿子，顺便一起行列祭拜。一到洛阳，城里的风景还没看够就倒了胃口了，因为正碰上当众处决犯人。一问才知道，这里每天都要这样处决犯人。众人都很平静，母亲却很震惊，于是就坐在道旁的亭舍里边，不肯再踏入郡府，对延延年表示强烈抗议。延延年只好亲自来接母亲了，母亲却让他吃了闭门羹，并且对他进行了教育：你是芸芸众生中的沧海一粟，有幸当了郡太守，管理一方土地，应该以仁义、仁爱、仁善之心教化百姓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你现在想树立威信，却动用大量酷刑，杀人如麻，你这样做会是一个好父母官吗？母亲教训的是，孩儿知错了。延延年是赶紧磕头认错，于是亲自充当车夫，把母亲接回郡府。祭祀完毕，母亲就要回家，延延年自然进行挽留，母亲却摇头叹息着：苍天在上，黄土在下，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？想不到我这个白发人还要送黑发人，我还是先回去到家乡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吧。母亲就回去了。过了一年多以后，延延年果然出事了。东海人没有不称颂延延年的母亲贤明的。庄子《徐无鬼》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皇帝带着六位贤臣，驾着高车骏马，寻找巨慈之山，将要去会见大伟。可走到襄城之野的时候迷路了，刚好遇到一个牧马童子。询问之下，小童既知道巨慈之山，又知道大伟。皇帝竟然很是惊奇，于是忘了自己要去见大伟，询问小童如何治理天下。小童果然不凡，说治理天下就这么回事，无需他求。自己小时候一个人出游于六合之内，不想得了精神混乱的毛病，一个长者教他驾着太阳之车出游于襄城之野，现在病好了不少。他现在 要去出游于六合之外了。皇帝听了以后还是很谦虚地说，治理天下的确不是你这小童的事情，不过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小童推辞，皇帝追问，于是小童说治理天下和牧马没有区别，去除害马就行了。皇帝于是恭恭敬敬地向小童参拜起手，称小童为天师，然后退下，也不再去找什么大伟了。下面就来说一下汉宣帝太子的老师萧望之。萧望之字长倩，东海兰陵人，汉初鼎鼎有名的萧何的六世孙。萧何当年封侯加爵，风光无限，但是萧望之出生的时候，萧家已经沦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布衣家庭了。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萧望之从小喜欢读书，其诗、论语、礼记是样样精通。凤翱翔于千仞兮，非吾不栖，是弗处于一方兮，非主不依，月耕耘于冷母兮，无爱无庐，聊寄傲于秦书兮，以待天时。可以说此时的萧望之就像是一条卧龙，虽然没有出山，但是声名已被朝中的许多儒生所称赞。就在萧望之扶楚一方以待天时的时候，他的伯乐出现了。三国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之所以能如雷贯耳，这完全离不开他的老师司马威先生的包装和炒作。他的经典广告语就是，卧龙凤雏，得意者能安天下。这让慕名而来的刘备来了个三顾茅庐，最终才把诸葛亮请出了山。虽然最后刘备得到了他们两个人，仍然没能得到天下，司马威有言过其实之嫌，但是刘备能从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成为雄霸一方的雄主，诸葛亮的才华还是为后人所称道的。萧望之的伯乐就是当时还只任长史的丙吉。丙吉向当时的摄政王霍光进行的推荐是，王仲翁和萧望之是百年难遇的人才。丙吉那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？他的话自然引起了求贤若渴的霍光的高度重视。于是乎，正在躬耕龙母的萧望之马上就接到了霍光的聘请书，请他到大将军府中去任职。萧望之没有诸葛亮那么矜持，非要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。他接到聘书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京城，直奔将军府。一到了霍府，他的满腔热情就被泼了一盆冷水，被拦在门外边了。晏子石厨里边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次晏子出使楚国，楚国君臣知道晏子身材矮小，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门请晏子进去。晏子不进去，他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，现在我出使到楚国来，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。迎接宾客的人带晏子改从大门进去。晏子拜见楚王，楚王说，难道说齐国没有人了吗？怎么派你来呢？晏子回答说，齐国的都城临淄有7500户人家，人们一起张开袖子，天就阴暗下来， 一起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。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，脚尖碰着脚后跟，怎么能说没有人呢？楚王又说了，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会派遣你来呢？晏子回答说，齐国派遣使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，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儿去，没有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没贤能的国王那儿去。我晏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，所以只能出使到楚国来了。接下来楚王安排酒席招待晏子，正当他们喝得高兴的时候，两个官吏绑着一个人到了楚王面前。楚王问，绑着的是什么人呢？小吏回答说，是齐国的人，犯了偷窃罪。楚王对晏子说，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窃吗？晏子离开了座位，郑重地回答说，我听过这样一件事，橘子生长在淮南是橘子，生长在淮北就变为了稚子，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，它们果实的味道完全不同。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水土不同。现在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窃，来到楚国就偷窃，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喜欢偷窃吗？楚王只能苦笑，又自我解嘲地说，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，我反而自讨没趣了。现在的萧望之同样面临着晏子石楚一样的遭遇。门卫色厉内荏地问着，你干什么的？哦，我受将军所邀前来面试的。把衣服脱了。 脱衣服干嘛？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凡是要见大将军者，都得先在门外脱了衣服，净了身才可以进去。叫你脱就脱，哪儿这么多废话？士可杀不可辱，堂堂七尺男儿，这般赤胸裸背成何体统？这事不面也罢。萧望之对这样的净身是闻所未闻，愤怒之下就要来个拂袖而去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门卫随即逮住萧望之，非要把他礼说个清楚再走。俗话说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萧望之和门卫，一个是秀才，一个是兵，两个人自然理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就在两个人纠缠不清的时候，霍光出现了，他破例直接把萧望之叫到府里去了。按理说，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萧望之应该及时收敛自己的情绪，以最饱满最温和的方式来迎接主人霍光的面试才对。可是他一张嘴，不是像常人面试那样做自我介绍，而是充分发挥自己博学多识的特长，讲了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里的一个故事。故事的大致意思是，周公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，日理万机，比如说制定战俘处理政策，比如说签署奴隶管理规定，比如说讨伐周边不服气的小国，比如说镇压反周富商势力，比如说给政策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。总之一句话，他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周公连洗个澡都成了奢侈。一旦有客人来了，他就握着湿淋淋的头发从浴室跑出来，接见完了，他 他才接着去洗头发。洗一个头发有时候要中断好几次，而吃饭也成了累赘，有的时候还没咽下去菜，客人就来了，他没有狼吞虎咽的本事，只好接见完客人再接着吃。结论就是，大将军这样近身见客，恐怕不是周公的一目三卧发，一饭三吐腹的做法吧。霍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谁敢这样直生生地质问他呀？于是他就很生气，萧望之的面试就不合格，拒绝录用。而另一位被丙吉所推荐的贤才王仲翁，因为很听话，得到了霍光的重用。短短的三年时间，就把他升至光禄大夫给侍中。而怀才不遇的萧望之眼看时不我待，只好委屈地参加了全国公务员考试，结果在千千万万的考生当中，他被录用为郎，说白了就是个门卫。而此时的王仲翁出城，跟随人员前呼后拥，风光无限。坐在高头大马上的王仲翁来到城门，看到萧望之，就做了一首诗来嘲讽他：遥想你我当年同去霍公府，雄姿英发，自命不凡，弹指间马门卫则将军，如今再见，同命不同天，富贵无常，如若重来，怎做守门小吏。面对着王仲翁的嘲笑，萧望之微微一笑，不以为然。你的诗前面还少了两句，江山如画，你我各从其志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不久，萧望之因为他的弟弟犯法而受到了牵连，连门卫的官都没得做了。就在萧望之失望的时候，他的第二个伯乐出现了，这就是正在朝中担任御史大夫的魏相。他早就听说萧望之身怀惊天为地之才，胸藏定国安邦之志，于是把他招来当自己的秘书，不久又把他提升为秘书加办公室主任，处理府中接待等方面的事务。元平元年，汉昭帝刘弗陵去世，在经过改皇风波以后，霍光迎立刘询为皇帝，就是汉宣帝。五年之后，霍光病逝，他的儿子霍宇复为大司马，主持朝政，侄孙霍山领尚书，霍家亲属都任宫廷宿卫、内史等职务。汉宣帝执政之后，也想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就广揽人才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汉宣帝成了萧望之的第三位伯乐。帝节三年夏天，一场硕大的冰雹袭击了京师长安城，当时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。就在汉宣帝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萧望之如雪中送炭一般，及时呈上了一封有关冰雹灾疫的白皮书。于是乎，汉宣帝马上召萧望之进宫，和他面对面的来解惑。只有萧望之自己知道，与其说是解惑，不如说是人生中的再一次面试。他能否一飞冲天，鲤鱼跳龙门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汉宣帝就问了：朕早就听说萧爱卿博学多才，现今我朝盛夏遭此冰雹之灾，怎么会有如此蹊跷的事呢？不知天意为何如此，我朝又该如何应对？

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和萧望之平步青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霍氏集团却一落千丈。沉默着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缔结四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6年，霍氏家族终于来了一次大爆发，不出意料地摘得了一项奖项——最佳造反奖。在拿到奖项的同时，霍氏家族也从此灰飞烟灭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而汉宣帝为了让萧望之这个年度新人王得到很好的锻炼，派其为平原太守，在朝中干得好好的，到乡下当个费力不讨好的太守。萧望之尽管心里边不太愿意，但还是隐忍着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委婉的上书向汉宣帝提出了自己的忠告，朝中如果没有争先上谏的臣士，就不容易知道过错，国家缺少贤达的人士，就不容易听到百姓的好恶。愿陛下选明经术，通古博今之士，为内臣参与政事，忠心辅佐皇帝，这样有利于政局稳定，诸侯又怎么敢为所欲为？汉宣帝觉得萧望之言之有理，在元康6年，把他调回京城任少府。这个少府是九卿之一。查萧望之精明持重，众人都说他精明持重，议论有余，才任宰相。说简单点儿，就是说他是天生当丞相的料。可是当汉宣帝的签声令下来的时候，不是叫他去当丞相，而是出任左冯陵。这个职位相当于郡太守。在刹那之间，萧望之原本热血沸腾的心降到了谷底。对于这样的评调，萧望之以自己身体有恙为由拒绝上任。汉宣帝知道原因之后，就派侍中成都侯金安去向他进行解释，说这是对他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，没有贬低的意思。萧望之消除了误会，很快就上任去了。汉宣帝又把意见交给梁府商讨，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。张敞说，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，且连凉州被扣，方求饶食，民尚有饥乏，病死于道路，况至来春将大困乎？不早虑所以鸩救之策，而引长经以南，恐后为重责，常人可于守经，未可于权也。萧望之与吕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，再次反对赎罪之意。当时丞相魏襄、御史大夫秉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，军需大致相济，而否定了张敞的建议。神爵3年，也就是公元前59年，萧望之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。神爵元年，西羌军事叛乱，西汉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前去讨伐， 京兆尹张敞提出入宿赎罪的建议。现在大军出征，供给紧张，西方农业欠收，将会引起饥荒，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，以救急难。张敞的建议很快就遭到萧望之的反驳，他认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，关键在于上之教化，对待义和利不可不慎。今欲令民量速以赎罪，如此则富者得生，贫者独死，是贫富一行而法不一也。他充分发挥博学的专长，引经据典，好一口铁齿铜牙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得到了当时的丞相魏襄和御史大夫丙吉的支持，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萧望之获胜，张敞落败。萧望之做了三年左冯立，考察期满，京师的人都称赞他具有才智，治理有方。汉宣帝提升他为大鸿胪，大鸿胪就是九卿之一，掌管接待，处理少数民族方面的事务。公元前59年，丞相魏襄去世，丙吉继任了丞相，空出来的御史大夫位置终于落在了萧望之的身上，他也就成为朝中名副其实的二把手。两年以后，匈奴内部大乱，四分五裂，单于自立为王。汉宣帝召开朝议，他说，匈奴危害边境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可以趁其混乱之机派兵消灭他们。萧望之听了却摇头反对，他说，春秋时晋军侵略齐国，听说齐侯去世，带领大军返回，原因是君子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服孝子，以手足之情感动诸侯，前单于木化，乡善称帝，前使请求和亲，四海之内欣然，现在我出兵攻打匈奴，是乘乱而幸灾也，彼必奔走远遁，恐怕劳而无功，应该遣使调问，抚其微弱，救其灾患，似以闻之，贤贵中国之仁义。如果匈奴因为蒙受我们的援救之恩，得复其位，必臣服我们，治国以德，国家就会昌盛。他这一席话说的汉宣帝是频频点头，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，派兵前往匈奴，辅助匈奴国单于平息了内乱，安定了局势，匈奴遂向西汉臣服，人们都夸赞这是萧望之的功劳。吴凤三年，望城心切的萧望之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原则性错误，向汉宣帝打了一个小报告，大致意思是说，丞相丙吉廉颇老矣。汉宣帝无法接受萧望之赤裸裸的取而代之的宣言，就下令建章卫御金安上、光禄勋杨运、御史中丞王忠等人一起对萧望之进行了一次批判大会。按理说，萧望之应该及时浪子回头，主动承认错误，消除误会，争取汉宣帝的宽大处理。可是萧望之的牛劲儿上来了，他取下头上的乌纱帽，表示对这样的结果无法接受。那就对不起，我不客气了。汉宣帝直接没收了萧望之御史大夫的帽子，随即给他戴了另外一顶草帽，太子太傅，以后就专门当太子的老师好了。孟子云，极限于罪，然后从而行之，是罔民也，焉有人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。 韩延寿，字长公，历任郡文学、谏大夫、淮阳太守、颍川太守、东郡太守及左冯吏，以廉洁著称，史称荀吏。韩延寿原出颍川韩氏，是韩王信的第七世孙。他的父亲韩毅在西汉昭帝时期担任过燕王刘旦的郎中。燕王叛乱之时，韩毅挺身而出欲阻止他自毁前程，结果为国捐躯。韩延寿作为烈士后人而被提升为谏大夫。本始三年，韩延寿因出众的治理能力迁升为颍川太守。颍川郡的强宗豪族众多，势力根深蒂固，错综复杂，他们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，危害乡里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前任太守赵广汉对豪强采取极为强硬的分化打击措施，虽然有效地抑制了丑恶势力的壮大，同时却也导致社会关系紧张，邻里相恶，互为仇敌，暴力冲突一触即发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：安颍川和涿郡，安天下。韩延寿一上任就决定进行风风火火的扫黑除恶行动，当然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采取武力镇压来解决这些问题，而是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，采取教以礼让的措施来治理。首先是善于纳谏，韩广泛征求意见，善于接纳劝谏，表彰孝敬父母、尊敬兄长和有品行的人。他甚至放下自己高贵的身份，亲自宴请当地具有威望的长者，跟他们一同商议，规定了婚丧嫁娶的礼仪规格，要人们大体上依照古礼，但不能越过法律。他修建了学校，大力推广儒家礼乐，宣扬维护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观念，坚持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化民成俗，其必有学。其次是严于律己，他接待官吏，给予很多的恩惠，但是纪律严明。有人欺骗或者辜负了他，他总是责备自己，难道是我对不起他们吗？他们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？官吏听说之后都非常后悔，据说有一个竟然因为过于后悔而选择了自杀。第三是民主决策，他有令即行，有禁则止。有一次他巡行到高陵县，有兄弟两个因为田地的事情打官司。延寿听说之后非常伤心地说，我侥幸做了这个小官，本来应当给全郡人做出表率，然而我对教化宣传的不够，以致让骨肉兄弟打起了官司，责任在我呀。这一天他闭门思过，整个县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于是打官司的那家人整个宗族都责备这兄弟两个，这兄弟二人也深深地感到后悔，自己剃光了头，光着上身来向韩延寿谢罪，愿意把田地互相移动一下，到死也不再相争。整个郡中非常和睦，互相告诫勉励，没有人再犯法。第四是取信于民。有一次韩延寿出门上车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骑吏迟到了，就斥责并处罚了他。韩延寿回府的时候遇见他了，看他欲言又止，就停车问他缘故。那个骑吏说，孝经里说，善待父亲的人才有资格侍奉君主，在家兼有母亲的爱和像君王一样值得尊敬的人，就是父亲。今天早上您驾车出门，我等了很久，您还没出来。我的父亲来到官府门前，不敢进去。 我听说后急忙出去迎接，恰好您登车出门，因为尊敬父亲而被处罚，这岂不是有损教化吗？韩延寿叹息说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差点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。于是韩延寿特地召见这个齐力，因为他勇于进谏而启用他。韩延寿有这样的四大优点，自然得到了百姓的一致拥护。后调任左丰吏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受到了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嫉妒，被呈上狡猾不道的罪名。这时候萧望之正是汉宣帝身边当仁不让的最红的红人，因此他的金玉良言汉宣帝只好依了，结果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送上了断头台。又一起斗娥冤的事件上演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行刑的那一天，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将韩延寿送到法场，扶老携幼，攀住囚车，进奉酒肉，是痛哭流涕，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离歌。刀斧手问他最后有什么遗言，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，说了一句，再苦也要有骨气，再穷也不要再做官，切记，切记。韩延寿后来被世人称为荀立，清明流芳百世。下面提起的这个人叫杨运，恐怕呢大家还会有点陌生，但是提起他的父亲杨敞，想必大家不会陌生的。不错，这个当年成功推荐了魏相的杨敞做过丞相。他的母亲司马英是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。总之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杨运，他就是名门之后。他先是担任左曹，后来因为揭发霍氏家族谋反有功，迁升为中郎将，封为平通侯。神爵元年升为朱立光禄勋，位列九卿，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，叫做虎父无犬子。应该说这杨运什么都好，要才华有才华，要口碑有口碑。都说性格决定命运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杨运跟他的外祖父一样，出淤泥而不染，铮铮铁骨，一身正气，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谏，大胆进行揭发。步入仕途之后的杨运目睹朝廷之中贪赃枉法成风，心里着急，于是他就开始了弹劾的漫漫征程。喜欢弹劾别人的人注定要被别人弹劾，结果他的政敌戴长乐对他进行了反弹劾，罪名是八个字，拿主为戏，与晋悖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拿皇帝开玩笑，言语很是反叛。当时的汉宣帝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对他的大不敬，于是以诽谤罪就把杨运头上的乌纱帽摘了，让他回家务农去了。之后杨运过的是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。眼看着杨运年纪轻轻就退居江湖而逍遥自得，他的好朋友也就是郡太守孙惠宗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杨运，提出一个忠告，希望你闭门思过，安心改造，早点出山，一展宏图。忠告是不要整天宴请五湖四海的朋友，饮酒作乐，放浪形骸。